转呀转，来来去去来来，只许那是种浪漫。Oh, 我喜欢而喜欢，哦、oh, ，最后都不喜欢。爱是爱而被刺伤，幸福藏在云端。你应该去旅行，去看看新风景，像 CC 公主怀有爱情的美丽。Oh, oh, you are beautiful. Oh, oh, oh, 该盛开再盛开。Oh, oh, oh, you are beautiful. Oh, oh, oh, 爱上你的可爱。 快乐悲伤在街上，不需要

朗的梦想，燃烧着快乐，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。汗水痛快流着，勇气像爱闪亮着，勇敢不怕累，直到我们都笑了。我喜欢你开始脸红了，我爱上你傻傻的我的我，幻想你世界都疯了，我唱我的歌。我喜欢你疯狂的想着，我爱上你自在的快乐，我幻想你永远是我的，我爱的都难得。天空是晴朗的，梦想燃烧着快乐，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。汗水痛快流着，勇气让爱闪亮着，勇敢不怕累，直到我们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